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昨天说了，在中国古代，山有山神，河有河神，刮风下雨，打雷闪电，生老病死，这都得有神仙掌管着。马是古代主要的劳力呀，自然这马也得有自己的神仙领导，这就是马神。历朝历代统治者每年都会祭祀马神。解放前，光一个北京城大大小小马神庙几十座，老北京的马神庙现在还有吗？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，他们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他们也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。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一匹马承载了多少中华文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中华马文化第三集。过去在牲口市场上有这么一行当，叫牙行。干这行的叫说牙的，跟相马的差不多。凡是这路人都是识别牲口的行家里手。过去干这行啊，您还得经过朝廷允许，得上税，给你发放执照，手续办齐了才能上岗就业呢。每一个行当都有祖师爷，这牙行也不例外，也有。谁呢？就是马神。解放之前，北京城大大小小的马神庙、马王庙得有几十个。最著名的马神庙，那是清朝御马监的马神庙。这庙在哪儿呢？老北京人都知道，现如今的沙滩后街，以前叫马神庙街。早先这明朝御马监的马神庙就在这条街上。马神庙和御马监挨着，是公元1446年建的，是专门给皇家御马供奉马神的地方。御马监里头这些御马这待遇快赶上天马了。咱就拿清朝的待遇举例子吧。这清朝的御马监那会儿改名了，叫上寺院，归内务府管理。上寺院一把手由皇上直接委任，还设有两个助手叫卿。上寺院里边也分部门，有上寺院堂和左司右司。这里边光是官员有27位，掌管人和马的各种事务。这些机构和人员还只是上寺院的领导班子。再往下，这上寺院一共有16个马厩，2个骡厩。骡厩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养骡子的地方。每一个马厩都有一个头叫厩长。厩长往下，我估计啊，您得拿手指头数数，这服务队伍啊比较大。旧长往下有旧副、牧长、副牧长、牧副、旧丁、牧丁、草夫、马甲，上上下下加起来，这上寺院里边将近1200人，这就相当于现在一大型集团公司了。除此之外，上寺院还有一个专门训练御马仪仗队的部门，叫训马司。这里边还有不少人伺候这些御马呢。您听听，一个大型集团公司的人 全是御马的服务员，这皇上家的马还不得生活的跟天堂似的。中华马文化之御马洗浴中心。农历的6月20号，正是三伏天，热呀。每年的这一天，皇上家的马都得被领到积水潭洗澡去，这一天叫洗马日。积水潭就是这御马的洗浴中心。积水潭在当时的北京城属于四水镇之一啊，还有三个水镇是什刹海、太平湖还有泡子河。当时这积水潭的面积可不小，湖水澄清，水面上荷花点点，岸边绿柳成荫，是京城的一处清凉圣地。在明朝，每到洗马日这一天，御马监里的马都会走着到积水潭洗澡。从御马监到积水潭，这一路上就是一场宝马良驹的大展览，全城的男女老少倾城而出，都赶过来看热闹。锦衣卫率领着御马监的官员把御马请出来，摆开仪仗队，奏着乐。马群前头有几匹身披五彩锦缎的御马，这一看就知道肯定是皇上骑过的圣马。这圣马的后头啊，跟着一只独角青牛，这牛走得慢吞吞的，压着阵脚，防止后边的马群冲乱了圣马的脚步。等到了积水潭，御马洗澡的场面更是壮观。您想啊，这些御马都是万里挑一，优中选优的，个个体态健硕，皮毛锃光瓦亮，白的黑的红的黄的，色彩斑斓。这些马在绿波荡漾的湖水里头嬉戏，翻起朵朵浪花，这场面就像给湖水穿上了绫罗绸缎，美不胜收。洗马日就成了京城的一景儿。中华马文化之御马的医疗保险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御马监上上下下，每一个人都要为御马的健康负责，还有众多官员层层把守。除了人力之外，这些御马还上了一份额外的保险。这保险呢，可不是保险公司负责，而是十只小猴子。养猴干什么用呢？您别忘了孙悟空干过那芝麻官啊。那时候养马流行这么一说法，说马厩里边养猴能够驱除疾病瘟疫，保证马匹的健康。这十只小猴就是御马的医疗保险。猴子跟马一块养，这有什么根据吗？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呀。要想这马养得膘肥体壮的，就必须给这马加夜宵。可大晚上的，这马也想睡觉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在马厩里边养只猴子。这猴子不老实，上蹿下跳的，一有动静这马就醒了，醒了就活动活动，来一顿。经常吃夜草，这马营养充足，身体健康，自然就不爱得病了。时间一长，这就被人附会成为了马厩里边养猴可以防止马得瘟疫，弼马温就这么诞生了。作为皇家御马的保险，这些小猴子待遇也不错，每天的俸禄是一斗白米2斤8两大红枣，平均下来一只猴子每天发1斤2两米，将近3两红枣啊，这都够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饭量了。小猴当然吃不了这么些个了，剩下的呢，看马的人自己中饱私囊了。猴子跟马的关系如此密切，这激发了一些画家的灵感，画了一匹马还不算完，还得在这马背上画只猴子，这叫马上封侯，讨一口彩儿。就冲这个名字，就拿这幅画送人，谁见了都喜欢。中华马文化之马神庙。老北京马神庙不在少数， 最著名的是明代御马监的马神庙，这是朝廷建的，民间还有不少的寺庙都供奉着马神，有的是单独给马神盖的独门大院，就供奉马神一位神仙，也有像东岳庙这样作为陪祭神仙出现的。这东岳庙祭祀的主神是东岳泰山神，陪祭的各位神仙当中就有一位马王圣祖。这位马王爷跟关羽关二爷啊，在一个大殿里头，所以这个殿呢有两个名字，您叫他马王殿也行，叫关帝殿也行。现如今的城八区大致知道方位的马神庙啊，一共是有六个。京剧大师王瑶卿的故居，这儿原来有一座马神庙，可这座马神庙到底什么样谁也不清楚。现在居庸关的马神庙是北京现存的唯一的一座马神庙，这座马神庙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，现在您看见的是1997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复的。这座马神庙是一个坐西向东的四合院，院子里头三个大殿供奉着11尊神像。在古代居庸关这块地方常年驻扎军队，战马成千上万，修这座马神庙主要就是为了祈求战马没病没灾的更有战斗力。除了北京地界上的马神庙，辽宁兴城也有一个马神庙，据说这个马神庙是为袁崇焕的坐骑建的。明朝崇祯年间，清军南下直逼大明江山，幸好有袁崇焕这样的大将军威震辽东，这才拖延了清军的脚步。在袁崇焕手下有一位得力大将，名叫祖大寿，这个人武艺高超啊，他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，让清军闻风丧胆。像宁远保卫战、北京保卫战这些著名的战役，祖大寿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袁崇焕很看重祖大寿，为了表彰他的功绩，他把自己的坐骑赛赤兔就送给了祖大寿。大伙都知道这赤兔马是古代名马，是大将关羽的坐骑，袁崇焕这匹马呢赛赤兔比关公的坐骑还强呢，你听听，这么一匹宝马送给祖大寿了。后来袁崇焕被朝廷凌迟处死，清军把祖大寿围困在兴城之内，朝廷几次派救兵前来救援，还没赶到地方呢就被清军给收拾了。外无救兵，祖大寿被困兴城之内，眼看着军粮一点点吃光了，含着眼泪开始杀战马，骑兵的马都给杀完了，唯独这匹赛赤兔给留下来了。马吃光了之后又开始杀那些老弱病残的士兵，看着自己的士兵互相残杀，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成了军粮，祖大寿这个时候精神都快崩溃了。苦苦支撑了10个月之后，他一声长叹，打开城门，这祖大寿最后投降了。就在祖大寿投降的这天中午，守卫兴城西门的士兵突然听见一阵马蹄声，他们顺着声音朝城里这么一看，只见将军的坐骑似一团烈火朝他们飞奔而来。不好啦，将军的马跑啦！一声招呼，旁边几个士兵也跑过来了，几个人手拿长矛就想把这赛赤兔给拦下来。只见赛赤兔一路狂奔，丝毫没有减速啊，朝着这群人就冲过来了。几个士兵一躲闪，赛赤兔一溜烟就跑过去了。这些人一边追一边跑，一边往前喊，哎呀，前边的兄弟，快把将军的战马给拦下来呀。就看前边的士兵拉着绳子，那个拿着长矛给围上了，还有几个士兵手拉手的堵着这个赛赤兔。赛赤兔一看没辙了，只好停下脚步，可是谁去牵这缰绳，这马是又踢又咬不让动。这一通折腾下来，士兵累得大汗淋漓，赛赤兔也是张大了鼻孔喘着粗气。最后士兵们联手一起上，用铁链子几番围堵，总算把这赛赤兔给制服了。 士兵拉着赛事兔就回城，可生拉硬拽的这马呀就跟脚底下生根了似的，死活不动窝。士兵只好用大铁链子把这马锁在大树上了。之后啊，把这事儿报告了祖大寿。祖大寿也没招啊，派了一个马夫带上草料水到大树那去喂马去。没成想这赛吃兔丝毫不领情，不吃不喝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北京的方向，悲鸣不已。赛赤兔的悲鸣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，最后七窍流血倒地而亡。后人为了纪念这匹忠贞不渝的宝马，就在他死的地方修了一座马神庙，庙外头还提了一首四言诗：人不如兽，官不如马，人已绝情，官却降清，兽上之意，马能尽忠。中华马文化之马王爷的三只眼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有那吵架的经常这么说：嘿，敢跟我叫板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。马王爷三只眼经常被大伙用来威慑对方。这马王爷为什么会有三只眼呢？马王爷其实是马神的俗称，全名人家叫水草马明王。这马王爷长相啊不太好看，面目狰狞，一张大红脸，三只眼睛，怒目圆睁，有四条胳膊。相传他原本是王母娘娘的龙马，因为犯了戒律了，被下放到人间当了马神。这马王爷面相凶狠，但心地善良，他不仅保佑着马，对养马人也是有求必应，所以供奉马王爷的香火是历来很旺。关于这马王爷的第三只眼，传说呀是他捡来的，咱听说过捡钱的，没听说过捡眼珠子的。这只眼是在哪儿捡的呢？我给您慢慢讲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在现如今河北赵县这个地方有一条大河，这条河呀水势凶猛，一到雨季河水暴涨，引发山洪，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。这事儿就传到了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耳朵里，鲁班不辞辛苦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一夜之间就造了一座大石桥。在赵州建的桥自然叫赵州桥了，这桥建好之后很快在当地传开了，老百姓是拖家带口赶着马车前来参观，一时间这桥上人头攒动，车马穿行，几辆马车在桥上行走一点儿都没问题，老百姓都竖起大拇哥说这桥造得真够坚固的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。这赵州桥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惊动了八仙的张国老。这张国老来兴趣了，他要亲自试试这个赵州桥到底有多结实。这天张国老约了柴荣柴王爷，两个人一块儿就来到了赵县。张国老站在赵州桥的桥头，张嘴就问：这桥是谁修的呀？我们兄弟俩能不能过一趟啊？这个时候啊，鲁班正站在桥的那头啊观察桥洞呢，一抬头对面站着两个人，一个骑着毛驴，一个推着小车。鲁班心想啊，你俩有多大本事啊，天天这车水马龙的没事儿，你俩不能走，所以心里头不以为然。哎呀，我修这桥坚固无比，大骡子大马都能过去，还在乎你小毛驴一架小车，不碍事，往前走吧。张国老柴王爷两人微微一笑，推车赶驴就上了桥。谁知道这二位刚走上去，这桥身就开始晃悠了，再走几步恐怕就该塌了。原来啊，张国老驴背上边有一搭布，一边装的是月亮啊，一边装的是太阳。柴王爷推着独轮车，这车上装的五岳名山，您想想，这么大分量压在桥上，这桥能不晃悠吗？ 眼看着就该塌了，鲁班一着急，赶紧跳下河里头，用双手就擎住了桥身，这才使两位神仙顺顺当当的过桥了。张国老过了桥，回头一瞅，这桥修的不错，就是眼力差了点儿。说完了，和柴王爷两个人扬长而去。鲁班这才缓过神来，哦，感情刚才两位是神仙呐。鲁班没认出神仙来，越想越惭愧，心说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，不识泰山，我这眼睛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。说完了，把自己左眼珠子抠出来就扔到桥上了，这眼珠子掉在地上了，滴溜一转，瞬间就变成了一颗玲珑剔透的夜明珠，咕噜咕噜咕噜噜就滚到桥底下了。无桥不成书吗？这一幕正让马王爷和牛王爷看见了，这两个人争着要捡这颗夜明珠，这马王爷先到一步拿到手里，牛王爷不服气呀，伸手过来抢，这马王爷情急之下就把这夜明珠给安在自己脑门上了。打这之后，马王爷就有了三只眼了。其实历史上的赵州桥是隋朝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，不过这段传说倒是给赵州桥增添了不少的看头。当然了，这马王爷的来历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无论是哪种说法，供奉马王爷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祈福的一种美好心愿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